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近日，美国德州有一名护士在观看电视节目时发现主持人颈部疑似有肿块，随后向节目监制发电子邮件。后来这名主持人检查患有甲状腺癌。我们说中医讲究望闻问切，通过眼睛看到的一些身体变化是否意味着疾病的发生，看舌头、看手指、看皱纹等等，是否可以判断健康状况？望到底该望什么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望出来的疾病。 花没人见，我想你已经睡了，除了现在担心你的烧退了没，已经几天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 要自己去面， 今天开场的歌曲呢叫做健康快乐哈。我们说在2015年这个慢慢进入尾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自己在来年的时候可以健康快乐。那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呢就跟健康有关。刚才在导听当中也介绍了，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有一名这个护士哈，他在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主持人颈部好像有一个肿块，那出于这种职业本能哈，后来他还是向这个节目监制发了电子邮件，建议这名主持人呢去医院检查一下。那经过检查确认，这名主持人的确患上了甲状腺癌，现在呢他已经通过治疗正在康复阶段。那这名主持人呢是在当地主持一个非常有名的家居装修节目啊，那今年只有34岁。最近他在一个医学节目上是第一次和自己的救命恩人，这名特别负责任的哈，特别有爱心的德州的注册护士瑞德相见了。他对瑞德的这一小小的举动表示非常感谢，说如果不是电视，如果不是他发现，那这名主持人应该会一直若无其事的哈，带着他那个癌症啊一起来生活啊。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大家可能会问哈，说隔着电视屏幕啊，这名护士看到了主持人颈部疑似好像有肿块，就发了这样的一个邮件，然后让他可以第一时间诊断出自己的这个疾病情况。通过眼睛看，真的能够看出疾病的 存在吗？我们说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这个望到底有多重要？平时我们望到底该望什么？还有大家说，比如说脸上长雀斑了，这个青春痘哈，这长的位置了，是不是能反映到我们身体的一些问题呢？那今天这些问题呢，我们就要邀请咱们北京同仁堂王府井中医医院的刘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欢迎刘钊，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咱们先结合刚才那个新闻嘛，先来说说这名主持人他患的这个甲状腺肿瘤，甲状腺癌啊、是不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能看出来？因为这个图片在网上能查到。 对，我也看到过这个图片，相信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也在网上看到过这张图片。 很明显其实。 对。那么实际上呢，甲状腺癌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如果它这个肿块的体积比较大，我们在体表的话呢，可能能够观察到异常。但是绝大多数甲状腺癌，那么可能呢在体表呢，我们不能够很容易的啊，通过我们的肉眼直接观察发现。它有几个原因。那么第一呢，这个肿块比较小的时候，当然可能就发现不了。第二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内脏啊，这个脏器甲状腺外面呢，还覆盖着什么呢？还覆盖着其他一些组织，包括尤其是脂肪，包括了我们的皮肤。有的人呢，这个颈部呢，脂肪呢本身呢比较厚一点，那么可能也像给这个甲状腺呢盖上一个厚厚的棉被一样，我们也不一定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所以说呢，这位主持人呢，他这个比较幸运哈，这个问题呢被一个护士从电视屏幕那一瞬间就发现了这个异常。那么显然呢，可以看出来两个问题，一个呢是他这个甲状腺的肿块体积确实比较大了，另外一个呢，他颈部的这个多余的脂肪呢并不是太多啊， 所以看着很明显、 对对对，可能大家要引申出来了哈，保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还是很重要的，是吧？ 哎，对，刚才刘钊说，其实从这图片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而且这个背景当中介绍，这名主持人他之前啊去检查过，当时说的是良性的，所以他后来就没在意，包括后来他已经出现了吞咽困难，其实就已经相对就是比较严重了。那这名护士看了之后呢，其实他是一种职业的这种本能反应啊，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去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然后等于是其实拯救了他的一个这个疾病状况，让他第一时间去做检查。 对、 啊、 那么这个护士的专业素质呢非常强，因为我们知道颈部发现肿块呢，当然包括甲状腺的问题，也有可能包括比方说这个核结石病啊，就我们说的这个一种啊淋巴瘤，那么还有呢一些可能比方说肺癌啊，或者胃癌啊，或者食管癌，那么它的淋巴转移都有可能出现在颈部出现有包块。所以呢，当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一个颈部包块以后，它确实有可能是良性的，比方说甲状腺的囊肿啊，甲状腺的结节，那么一些良性的病变可能会出现，但是确实也包含了一些恶性的病变。 是，可能有人会问了，你看这个我们老说这说是肿瘤啊，是良性是恶性，你得通过化验啊，这疾病哪有那么容易通过肉眼就能看到啊，就这么容易发现？而且大家一般对于甲状腺的这个尤其甲状腺肿瘤的这个常识，我们会觉得比如说是通过医生触诊，对吧，给你摸，让你咽吐沫，然后再呢结合上颈部 B 超，我们说像45岁以上年龄的人，我们都会建议他经常做一下甲状腺的这个 B 超，还有包括我们通过验血，得通过层层环节才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有问题，要不要做进一步的这个诊疗，是吧？他应该不容易发现吧。 对，所以呢可能这样的疑问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护士火眼金睛哈，一眼就能看出来了。其实呢这个呢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就说他的专业素质强，然后他看到了异常以后就建议患者呢去做检查，这个是我们医学的常规，当我们看到异常以后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但是呢恰好呢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情况出现了，就是这位主持人呢他罹患的是甲状腺癌，当然很有可能也是其他的问题，甚至比如说一个颈部的脂肪瘤也能在颈部看到一个隆起一个占位的表现，但是呢那当然就是良性的问题。所以呢这也就是告诉给大家呢，我们平时在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时候呢，它同样的一个外观的表现，那么有可能是良性的疾病，有可能呢根本就不是疾病，还有一些可能呢确实是比较麻烦的恶性疾病。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就是把这个火眼金睛啊，转化成实际的行动，我们应该去做相应的检查。 对，千万不要大意啊，大家都应该在对自己健康方面尽量的谨慎一点啊。那说到这儿，我们也多说一句，就是这个甲状腺癌，其实这几年通过一些数据，我们也发现了它的这个比率在不断的上升啊，就是它跟 跟什么样的因素可能会有一定的关联。 主持人说的这个确实是啊，不仅是我们通过一些大数据啊反馈给我们的信息，那么在我们这个就仅就我国来说，就北京地区来说，那么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呢，这几年的上升的速度呢相对来说比较快，在我的门诊呢也看到这些情况， 包括比如说大家熟悉甲亢、甲减、 甲亢、甲减，包括桥本氏病、亚甲炎，还有呢就是甲状腺的结节，结节在体检的时候，咱们一个单位体检可能发现甲状腺结节的人很多很多啊，然后还有呢就是甲状腺癌，甲状腺癌最常见的病理类型呢就是甲状腺乳头样癌，它的恶性度呢不太高啊，所以呢及时发现的话，一般经过治疗以后啊，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当然前提是要能够及时发现。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发病率这个逐渐的在增高，或者说这两年呢明显的增高，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啊。一个呢可能是这个确实是有一些物理的化学的一些因素导致了我们这个发病率呢本身在升高，因为我们现在比较明确的病因就是甲状腺这个组织呢对于电离辐射相对来说比较敏感。 什么辐射？电离辐射？ 电离辐射，电离辐射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所谓放射线。放射线呢咱们平常接触的最近的放射线大致呢就是在医院里边我们医学用的放射线，比方说 X 光，比方说做 CT 的检查啊，比方说 PET CT 啊，这些呢是有放射线的，核磁没有啊，核磁是磁。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判断？就是大部分在那个门上写着说小心什么， 有一个画着像电扇叶似的那一个那个图案啊，那是一个放射线的一个危险警告。那么这是一个方面了啊。那么有一些职业呢，像我们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在手术室里面工作的，因为做一个台骨科手术也好，或者做介入的这些呢，它长时间的有一个放射线暴露。还有呢就是比方说我们经常在这个高空飞行啊，因为这个远离地表了以后呢，离大气层的边缘比较近的话呢，接受的这种射线呢相对来说要稍微多一点，但是这个射线呢不足以引起很严重的身体的问题。大多数情况是安全的。我在这要多提一句啊，咱们一说这个什么射线或者说辐射呀，大家可能想到一个电磁辐射， 就什么手机啊 微波炉 啊 什么这些 啊。 那么这个电磁辐射呢，目前来讲它和导致疾病之间呢，我们看科学上并没有定论啊，还没有这个一定的这个量和最后的结果的关系，所以大家不用为这个事太恐慌。但是呢我们平常呢尽量正确的使用这个电器，尤其是一些通讯设施哈，那么还是对自己的健康呢是有保证的。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为什么甲状腺的肿瘤现在发病率好像在攀升，好像这个结节的发病率也在提高呢？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更加的重视了健康体检。就过去很多问题都到非常严重的时候才被我们发现，但是现在呢很多单位呢很重视啊，对于年轻的健康人群也加做了甲状腺的 B 超。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越来越多的无症状的良性甲状腺疾病被提前发现了。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呢要告诉的给大家这个意思就是要理性的看待我们有某些疾病发病率升高这个现实。一方面呢确实可能是一些致病因素暴露的机会增多了，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健康体检做得更到位的一个表现。 对，我们查得勤了，查得细了啊，查的内容多了，也可以让很多没有症状的一些疾病可以过早的被发现。这也要提示有些朋友，他说不愿意去做体检，说不检没事儿，一检就检出毛病来了。 这讳疾忌医嘛啊，一说这讳疾忌医我就想起来了，实际上咱们刚才开头的时候说到这个望闻问切哈，要中医讲望闻问切，西医呢讲视触叩听。这个望诊或者视诊用眼睛来看，那么都是放在第一位的。在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对四诊啊有这样一段论述，就说呢望而知之谓之神啊，说这个闻而知之呢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功，切而知之谓之巧，用神圣功巧四个 层次 来评价这个望闻问切。实际上看起来最神秘的诊脉呢，中医呢古时候呢把它放在后面 最后了 那么用眼睛来看呢就更加直观。我们知道我们一天当中哈，从外界接受的全部信息有83%左右是经过眼睛进入我们的脑海的啊，进入我们的大脑，成为我们获取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所以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要把这个就是眼睛直观的来看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诊断的一个来源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古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医生啊，他的事迹呢记载在咱们第一本啊这个纪传体通史 史记当中扁鹊仓宫列传啊，这扁鹊医生。当然了，这个里边记述呢，就是咱们通行的课本上写的是扁鹊见蔡桓公，史记里边写的不是蔡桓公。考证的话呢，蔡桓公呢可能更可靠一些啊。大家可能知道说那个扁鹊先生看了说那个说君有疾在腠理哈，不治将恐深，就说我看着您的病在什么什么地方，不治的话呢可能要加重。结果呢这个蔡桓公呢讳疾忌医，认为我寡人无疾呀 非常不高兴。结果几次三番之后，最后怎么着，扁鹊再看见蔡桓公的时候望之悬走啊，一看见以后马上转身就走掉 了。 所以说明呢，通过眼睛来看呢，确实是医生的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功。 对，这从古代的这个故事当中哈，我们都会背的一篇文章当中，其实也可以这个凸显出咱们望闻问切这个望到底有多重要。 是的， 而且在编这期稿子的时候，我也看到这样的新闻哈，之前咱们的浙江省中医院和他们省内21家医院搞起云医疗，说可以在网络上望闻问切，就通过电脑，就像有点像刚才咱们说这个新闻这个故事，通过电视屏幕看到对方这个身体上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说通过网络这种远程的远距离的望闻问切是不是靠谱，能不能帮助治病？ 其实啊，说远距离的这种诊疗是不是靠谱哈，我觉得呢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所谓远程医疗的核心，就是远程医疗的实际上的这种信息交换或者说信息交互的这种效果能不能达到，或者说高度接近咱们面对面医疗。如果有一天咱们的技术可以达到或者高度接近面对面医疗，那么我们说这个远程的诊疗呢显然是可以实现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百年之前咱们可能已经有电话了，但那个时候电话的声音呢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清晰，我们只能听一个大概的一个声音，能够听清楚他在讲什么，但对于声音的一些细小的啊，包括一些杂音的降噪的一些技术呢可能不如现在好。现在的话呢，我们通过普通的电话也好，通过我们的网络电话也好，甚至有了可视电话，我们可以视频直接的去进行这种信息的这种交流。也说呢，随着技术的这种进步，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再由地理的关系来决定了。那么可能呢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来弥补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距离。那么目前来讲，我们的远程医疗呢更多的层面呢其实是在医生和医生之间， 还不是医生和患者之间。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目前的这种远程技术相对来说还受到一些比方电子通信技术的一些局限，所以呢我们更多的医生希望得到的呢是这个不仅仅是第一手资料了，而是经过我们的同行用专业的方式整理加工过的第一手资料。也就是说是工作，就是我们专业人士和专业人士之间通过一定的术语标准化的方法，把您这些分散的这些这个医疗的这疾病的这些信息临床的这些信息整理加工之后，然后作为一个交换。这样的话呢，虽然是远程，虽然没有面对面，但是我们一用我们的术语形容它，就好像身临其境一样。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您说我这个大便不太正常，那怎么不正常呢？我们医学上有很多形容词来形容这个排便的这种异常比如说我们说小孩子常见的消化不良可能会出现一种便叫蛋花汤样便。 是对，在我们在妈妈群里有时候也会分享这样的 蛋花汤样便这个中午快吃饭的时候说这个就不合适了蛋花汤样便。那么如果说我们医生之间一说蛋花汤样便，那么我们脑子里马上能想到还原出这个现状来，它可以避免了一些比方说图片你拿到这个标本的时候，这个标本可能不够新鲜，不够保持它的原状了，经过这个转运之后我们可能已经看不出它的一些特征了。但是第一眼看到它新鲜状态的这个医生给你形容了之后，你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有柏油样便比方说还有这个咱们平常说的棋子样便、铅笔样便、白陶土样便，那么每一个名字之后都代表着这个特殊的疾病。所以呢经过我们的整理之后，我们交换的是病例信息，交换的是一些具体的更加这个具有专业性的这样一些信息，那么远程医疗效果会提高。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您跟一个您从来不了解的医生两个人对着这个视频，您一言他一语这样来交换这个信息，效果其实未必好。而且呢这个比方说我们看大家知道这个咱们那条新闻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颈部的肿块，咱们通过看能看出来。但是如果说我没有跟您面对面，那是不是我也只能察觉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 显著的一些啊身体的体表变化，我们把它叫做体征了啊，就是这些体征的变化。但是一些细微的，包括很简单一个问题，比方我们要判断这个人这个下肢啊循环的状态，我们可能去怎么样呢？去摸一摸他的腿，然后看一看这个皮温怎么样。有时候患肢皮温是降低的，是凉的，健侧呢皮温是正常的。或者比方这个地方有化脓性的一些感染，那么我们摸这个患侧的话，皮温是升高的。 那这就突破那个望的那个层面了，这应该是触了。 触啊，那么就说远程医疗呢，你看刚才不是提到这个望闻问切嘛，啊，这个四诊在一起，所以的话呢，就说远程医疗呢，现在呢是有一定局限的。望呢，咱们可以通过视频技术，通过这个高分辨率的视频技术，尽量的去补充它的这种不足，那么达到一个真实还原的效果。但是呢，医学来讲，无论是中医无论是西医，它要讲究多种的诊疗方式，综合的运用，这样才能够有利于导出一个正确诊断。比如说开篇的那位患者，他也是在首先眼睛发现了这个异常之后，到医院去做了检查，我才能具体判断您这个疾病到底是个什么性质。所以呢，目前来讲，远程医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而且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尤其对于咱们国家来说，那么大城市里有些医学中心，在一些相对啊欠发达地区，可能的这个医学的力量不是特别强。那么如果远程医疗发展的好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实现远程手术啊，远程我们有一个终端的话，可以操纵机器人啊，那么可以来进行手术。那么这样的话呢，我相信那将是就是无论你是身在内地还是身在啊边疆，那么是广大患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 对，刚才说到这个云医疗，或者我们说叫远程医疗，其实刚才刘钊也说了，他现在这个我们推广他或者说是倡导他的更多的意义在于医生和医生之间，专家和专家之间这种信息互相。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儿叫会诊哈， 是 我们学上大学学艺术的时候也是啊，几个老师一看这个学生朗诵一段吧，给他会会诊。其实这会诊都是从咱们这个医学界来的。那我们知道会诊的时候，可能有些医生就要飞很远到这个当地或者去这个医院啊，大家共同去。如果要是我们这远程医疗能够推广的话，其实时间成本、这种交通成本就都可以节省了， 效率高得多了。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单位时间内，那么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患者。 对，也像刘钊说，为什么有些这个病患就患者看不懂这个医生写的病历哈？不是说他这字迹潦草，或者你专门让你看不懂， 清楚了您也不明白我们在写什么， 因为有很多术语哈，所以只有这个医生之间才能看得明白。 不过确实也有些同行的字迹确实潦草了一下，这个应该改进啊。 对，这我们就是说了个题外话。哎，刚才我们是结合这个望闻问切中的望，我们说了它到底有多么重要哈，也说到这种隔着电脑隔着屏幕的这种望，可能啊就是即便说现在的技术能达到，但是也看的是一些这个大体，有些具体的细节还得面对面的这种跟患者的交流啊，这个医生跟患者之间的交流。那接下来我们在一小段片花过后，要和刘钊再探讨一个话题，既然望能望出身体的一些疾病，我们民间也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哎，看你今天脸上这起痘了啊，长这个位置说明你皮不太好最近，要不就说你这手指上啊这个起倒刺了，是不是最近饮食上有什么问题，就我们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症状，可能意味着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应该留意哪些身体变化，又应该忽略哪些听着不那么靠谱的变化。那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接着和刘钊一起来探讨。 现在插播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信息。根据最新预报分析，12月7号到9号，我市将再次出现一次空气重污染过程。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为保护公众健康，减缓大气污染程度，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决定12月7号0点到9号24点实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措施。预计12月9号夜间受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将逐步好转。另外，7号到9号空气重污染期间，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建筑垃圾车、渣土车、混凝土罐车停驶。 近日，美国德州有一名护士在观看电视节目时，发现主持人颈部疑似有肿块，随后向节目监制发电子邮件。后来，这名主持人检查患有甲状腺癌。我们说中医讲究望闻问切，通过眼睛看到的一些身体变化，是否意味着疾病的发生？看舌头、看手指、看皱纹等等，是否可以判断健康状况？望到底该望什么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望出来的疾病。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同仁堂王府井中医医院刘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话题，望出来的疾病。再次欢迎刘钊，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我们结合今天导听当中说到的这个新闻哈，其实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内容。那接下来我们既然说大家每天通过眼睛获取的这个信息占到了85%左右， 83%左右 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量了。那也说到，其实观察自己的身体出现一些细小变化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到底应该观察什么？因为有人说，比如民间得流传一些哈，说你这个大小眼说明你肾不好，就是肾不好啊。说这个脸上皱纹啊，证明你有点什么什么疾病。还有就是说你这手指哈，也能反映你出五脏的一些问题。就这些五花八门的，我们能不能信？有没有一些所谓的道理？ 其实啊，咱们医生肉眼能看到的身体的一些变化啊，病人自己不知道的，但是医生通过眼睛看到的呢，我们一般把这些呢叫做体征。这个体征呢，确实是和疾病的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是说您身体任何一种变化或者是任何一种特征都成为体征啊，或者说呢，有一些呢可能确实预示着一些疾病的信息，只不过呢，我们目前的这个医学研究啊还没有揭示其中的关系。所以呢，我把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回答刚才咱们主持人提的问题，分成了三类情况啊。一类呢就是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一类呢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比方说说眼睛怎么 大小 眼是吧？这个显然咱们不可能把它和什么疾病具体联系起来啊。这个很多这个先天发育的一些问题和肾脏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恐怕一时半会儿咱们是肯定是找不到这个依据了啊。还有那一些呢，可能大家现在都广为人知了，比方说所谓手上手指甲上的小月牙真的跟健康有关系吗？啊，这个跟健康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你说手上总起倒刺的话，跟身体健康有没有关系啊？ 营养有没有？ 我们说呢，这个总起倒刺的话呢，确实反映出您皮肤的一些异常表现。那么这种异常表现、不正常的表现呢，可能呢跟身体的一些变化有关。但是呢，这是我刚才说的第三类情况，我们这种结果现象和它的真正原因之间呀，我们似乎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把它确定下来。所以呢，现在估计呢，比如可能和一些矿物质的缺乏、锌啊，还有呢，比方说这个一些维生素的缺乏可能会相关啊。所以来说呢，就是说有一些啊这个问题呢，可能是有明确依据的。比方说啊，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 对，我们就说说这第一类吧。那有明显依据的， 明显依据 的 啊。比方说咱们平时可以看到，有的人就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很肿。 肿 眼泡。有的人呢眼睛可能不是特别肿，但是呢这个腿是肿的，尤其到下午的时候看着就肿，摁下去以后一个坑，半天弹不起来， 水肿。 那么下肢这种水肿，那么不同部位的水肿呢，常常和特殊的疾病是相关的。比如说早上起来眼睛肿， 有人说是因为我头天晚上水喝多了， 水喝多了是一种关系，但是对于疾病来说呢，和肾脏的一些功能的异常是有关系的。肾脏功能不全的话，肾上腺素滤过呢可能会减低，所以这样的话呢，水呢向外排泄的呢就不够多，那么淤积在组织间隙了，可能就会引起眼睛肿。那么有的人呢，这个下肢肿啊，下肢肿一摁一个坑，如果说伴随有比方说体力下降，我们叫劳力性呼吸困难，就说您走路多了就有点喘。很多上点岁数的大爷大妈可能有类似情况，我腿肿，然后呢追两部公共汽车喘半天，上个二层楼中间得歇一会儿。那么体力下降再加上这个腿肿，我们首先要怀疑什么呢？怀疑是不是心脏功能出了问题。这是心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啊，所以通过这个腿肿的表现呢，我们可以去推测是不是有心脏的问题。通过眼睛肿呢，我们可以要怀疑一下是不是有肾脏的问题。还有呢，比方说有些小朋友啊，看起来说小小年纪也不缺睡觉，怎么眼圈有点黑呀？ 有的孩子是这样哈，就眼圈发黑。 眼圈黑。有的孩子呢，在这个咱们说鼻翼，就是鼻头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横向的一道皱褶。还有的孩子呢，经常呢，我们有一个体征叫敬礼征。就好像跟你打招呼敬礼一样，老把手呢，伸到眼睛前面去晃， 这样的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刚才那几个表现呢，提示呢，这个孩子呢，可能有变异性鼻炎，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体征呢？是因为呢，过敏性鼻炎的孩子呢，他的鼻黏膜呢有水肿，水肿了以后呢，压迫了鼻腔的静脉，导致周围的这个静脉回流啊不太好。那么眼眶周围眶周就淤血了，就出现淤青了。那么老去擦那个鼻子，鼻子这个上面就折出一道深沟来，我们叫鼻皱褶。眶周淤青、鼻皱褶， 还有一个呢就是镜里睁，因为他眼睛也不舒服，鼻子也不舒服，他频繁的要用手去擦，所以呢看起来说这个孩子好像很有礼貌啊，老向您敬礼，实际上是因为他鼻子和眼睛不舒服。所以我们看到孩子，您家的孩子如果有这样的小动作，如果他的眼睛有点发青，如果他的鼻梁上有道皱褶，经常打喷嚏流鼻涕，我们要考虑他是不是有变形性鼻炎的问题。那么这也是通过眼睛可以看出来的啊。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这个眼球，白眼球，咱们就要说巩膜，医学上叫巩膜，咱们老百姓叫白眼球啊。白眼球颜色变黄了，那是黄疸的典型表现啊。肝脏的一些疾病，胆道的一些疾病都可能会引起这个问题啊。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比方说啊脖子，咱们说到脖子啊，除了这个看见包块以外，那么脖子上面呢有这个颈静脉，是不是颈部的这个静脉，如果这个颈静脉看起来鼓起来了，像一个水管子充满了水一样，我们叫颈静脉怒张。那么这种情况呢和某些肝脏的疾病啊，和咱们说的这个右心功能不全都有关系。有些呢这个体征呢听起来比较专业，有些呢可能看起来比较浅显，大家可能对那个比较浅显的比较感兴趣。其实啊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部，每一个细节，它的异常变化咱们医生的眼睛里边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一个女性啊，她这个平常的月经量过多，失血过多，所以呢有点这个贫血的问题。长期的这种失血贫血其实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缺铁嘛，缺铁，重度缺铁以后，她的这个手指甲，咱们平常手指甲你看是向上隆起的，是不是？她那个指甲怎么样？反甲了，向下 凹 陷 了， 像一个铲子一样，我们叫勺状甲。那么这个呢是这个重度缺铁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身体的很多小的信息我们都有确定的一些这个因果关系在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啊这个外在的这种特殊的表现来推断他身体内部的疾病状态，相当一部分体征还是很有啊这个医学的诊断意义的。 对，可能有一些这个体征的变化是你想都想不明白到底哪出了问题的，比如刚才说到这明明是鼻子的问题，但是眼圈会受到影响，对吧？还有包括明明是这个腿在水肿，但有可能是心脏的这个影响，所以不要忽略自己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啊，我们要如果发现了一些变化，大家可以去医院去做一下诊断，当然也不要过于的夸张哈，说我这儿今天长个痘，今天长个雀斑了，就说我这个什么五脏都不好了啊。 哎、尤其是这个长了痣，很多朋友一说就长了痣了以后，觉得特别的担心啊，一定要去把它切之而后快。其实大部分痣啊，可以和您和平共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一些比方说经常被挤压摩擦到的部位，然后起的这个痣呢，您感觉它在逐渐扩大，边缘不太清楚啊，或者是呢有疼痛的感觉，有瘙痒的感觉，有可能有渗出，那么这种情况呢还应该及时找医生看。所以呢咱们认真的观察自己，观察身边的人啊，这个有的时候呢确实可能会给咱们提供一些很重要的帮助，大家呢不要忽略这个问题，但是呢也不用过度紧张，要用科学的这种态度呢来对待它。 是，既然说观察，我们最后再简单说一个部位吧，也是中医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舌诊。因为像有些老百姓也通过看舌头互相还看，哎，你这舌苔有点厚啊，你是不是最近怎么怎么样了，就是这个舌苔我们如果要看的话可以有哪些发现的点。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非常重视这个舌诊，如果舌苔呢非常少啊，几乎都没有，那么中医认为呢这一般呢跟阴伤有关，就是阴不足了啊，体内的阴液亏少了，这种人呢一般容易出现什么烦热呀，口渴呀，容易失眠多梦啊，小便呢可能颜色比较深一点，小便短少，大便干。如果说呢舌苔特别的厚腻啊，白颜色的比较厚，那么可能体内湿气偏重了，这种人呢容易比方说身体沉重，觉得懒，那么可能出汗有点多，大便呢可能比较溏薄不太成型，小便呢可能会多，可能会出现水肿。如果舌苔呢是那种黄厚的呢，就是在湿的基础上要加上热啊，这部分人呢可能就出现一些湿热的一些表现，比如说皮肤的一些损害呀 啊等等这些。所以呢中医通过这个舌诊呢啊千百年来呢总结了一套独特的经验，有的时候呢给咱们的这个疾病的诊断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 所以哈我们说今天通过这期节目跟刘钊好好学习了咱们这所谓望闻问切，西医当中叫做 视触叩听。 视触叩听啊，这里面最重要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用眼睛来观察。那这个观察当然在专业的医务工作者眼中观察到的一些所谓体征的变化，他们会对应相应的这种疾病啊。那通过我们自己的这种观察，虽然我没有那么专业，但是也应该仔细的去留意 留意。 是的， 一些细小的变化我们可以及时的发现，然后及时的去找咱们的专业人士咨询、 哎、 啊，这是最科学最负责任的一种状态。今天非常高兴跟刘钊一起聊了聊这个话题，也谢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主任、嗯、谢谢大家。 好，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